史丹，字君仲，鲁国人也，喜杜陵。祖父公有女弟，武帝时为魏太子梁帝，产道黄考。黄考者，孝宣帝父也。宣帝威时，依以史事，欲在史梁帝传。即宣帝即尊位，公已死。三子高、曾、玄，曾玄皆以外属救恩封，曾为江陵侯，玄平台侯。高世中贵姓，以发举凡者大司马霍与公封乐陵侯。宣帝疾病，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。帝崩，太子袭尊号，是为孝元帝。高辅政五年，起骸骨，赐安车驷马黄金，罢旧地，薨，谥曰安侯。自元帝为太子时，单以父高任为中庶子，侍从十余年。元帝即位，为驸马都尉侍中，初尝参政，甚有宠。上以丹旧臣黄考外属，亲信之，召丹护太子家。是时父昭以子定陶公王有才艺，子母具爱性，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师，母王皇后无宠。见昭之间，元帝披疾，不亲政事，刘浩音乐，或至皮鼓殿下，天子自临宣鉴上，颓铜丸以治鼓，声重言鼓之节。后宫及左右习之音者，莫能为，而定陶王亦能之，赏硕称其才。丹进曰，凡所谓才者，敏而好学，温故之心，皇太子是也。若乃弃人于丝竹骨皮之间，则是臣惠礼威高于匡衡，可相国也。于是上默然而笑。其后中山哀王薨，太子前调。哀王者，帝之少帝，与太子游学相长大，上望见太子，感念哀王，悲不能自止。太子既至前，不哀，上大恨曰，安有人不辞人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？上以责谓丹，丹免官谢上曰，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，致以感损，向者太子当觐见，臣妾借主无涕泣，感伤陛下，罪乃在臣，当死。上以为然，亦乃解。丹之辅相皆此类也。敬宁元年，上寝疾，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，而皇后太子悉得觐见。上即稍亲，亦呼呼不平，朔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。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魏尉侍中，与皇后太子皆忧，不知所出。单以亲密臣得事事急，后上见独寝时，单直入卧内， 顿首伏青蒲上，涕泣言曰：“皇太子以嫡长立，即十余年，名号系于百姓，天下莫不归心臣子。见定陶王雅肃爱幸，今者道路流言，为国生意，以为太子有动摇之意。身若此，公卿以下必以死证，不奉诏。臣愿先赐死，以示群臣。”天子肃仁，不忍见丹涕泣，言又切至，上意大感，喟然太息曰：“吾日困烈，而太子两亡幼少，意中恋恋，以何不念乎？然吾有此意，且皇后谨慎，先帝又爱太子，吾岂可为止？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？”丹即却，顿首曰：“余臣妄闻，罪当死。”上因纳，谓丹曰：“吾病尽家，恐不能自还，闪辅导太子，无违我意。”但虚膝而起，太子由是遂为四矣。元帝敬崩，长帝初即位，擢丹为长乐卫尉，迁右将军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300户。己世中，后袭左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弘嘉元年，上岁下诏曰：“夫褒有德，赏元功，古今通义也。左将军丹，往时导阵以中正，秉义纯一，旧德冒焉。其封丹为武阳侯，国东海弹之五强聚，户千一百。丹为人足智，慨惕爱人，貌若躺荡不备，然心甚紧密，故犹得信于上。丹兄四父爵为侯，让不受分。丹尽得富才，身幼识大国义，重以旧恩，硕见褒赏，赏赐累千金，童奴以百属，后房妻妾数十人，内奢淫，好饮酒，及滋味声色之乐。为将军前后16年，勇始终，病起骸骨。上赐策曰：“左将军寝病不衰，愿归至极。朕民以官职之事久留将军，使功不抽，使光禄勋赐将军黄金50斤，安车4马，其上将军印绶，以专精神，勿进医药，以辅不衰。”但归帝数月薨，谥曰请侯，有子男女20人，九男皆以担任，并为侍中诸曹，亲近在左右。始是凡4人侯，至卿大夫2000石者10余人。皆弃王莽乃绝，为江陵侯曾无子，绝于申云。